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坛提供的匠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怎样去理解聚落这个词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呀，它是指一个地区，比如说一个小村子里的人是以一个点为中心，大体上呈现一个圆形的居住方式。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地的总称，它不单单是房屋建筑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直接有关的其他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聚落呢，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在进行生产时候的场所。一般可以将聚落分为乡村和城市两大类。聚落有它的发展过程，世界上许多聚落正在成长，也有许多聚落正在衰落。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同时，聚落又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风土民情等等。当然，聚落也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城市聚落对经济的发展和分布更有着巨大的影响。世界上的聚落千差万别，大小相差悬殊，大至拥有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小到只有3家5户的小村落。乡村是以农业活动和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规模较小，城市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规模较大，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类先有乡村聚落，后有城市聚落，一般而言，城市是由乡村发展而成的。东汉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聚落及其主导元素的设置与组织规划的主要任务，就是确认聚落权力的规格或者等级，这使得聚落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秩序构建的重要部分和国家景观秩序建构的主要内容。聚落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有许多元素构成，在节目当中就谈到，或者可以把那些在确定聚落规格和格局上起关键作用的设施称作聚落的主导元素。从某种角度看，这些主导元素是体现聚落拥有者的权力或者能力水平的主要承担者。 在原始社会到东汉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社会权力产生的逻辑和权力运行的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他们的改变自然会导致聚落主导元素规模、内容和组合方式的变化。从某种角度看，聚落营造规制的变化主要内容就是安排聚落主导元素的规则和方式的变化。华夏文明是长久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奋斗的结果。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以黄河流域为基地的那些群落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上，尤其是在国家体制的建构上，占据了相对主导的地位。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在这个区域扮演着文化制度输出的角色，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城市营造史研究来说，弄清楚这个地区的都城格局和营造规制的变迁是更为关键的工作。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这一内容的主讲人是王鲁民先生，他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教授就曾经谈到了仰韶文化早期是聚落核心元素的推测，以及古国的都城分别对应谈到了江寨遗址以及大地湾遗址。江寨遗址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早期聚落的遗址，大概距离现在有6000多年。江寨遗址是由多个族群组成的一个中心聚落，族群的核心是大房子，族群围绕形成中心广场，而强势族群的中心建筑也许并不占据统治地位。到了距离现在大概5000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仰韶文化的晚期，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产生了所谓的古国。古国的占地规模到底有多大，大家也很难断定。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时期在甘肃秦安大地湾的遗址，这当中就有一个大型的聚落，这个聚落的整个组织明显的不同于前面我们谈到的江寨遗址的情况。大地湾遗址当中聚落的核心区就是由两个山沟和一个山顶还有一个断崖共同限定的区域里头形成了核心区，这个核心区由四个建筑来支撑，大致分为两大组，分别是向北的标记为 F901 的建筑，以及稍微偏南的标记为 F405、F400、F411 三个建筑构成一组。这些建筑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具有氏族公共色彩的是明堂，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F901， 而王啊是直接占据包括长朝 F405、寝 F400 以及宗庙 F411 在内的宫殿，两大部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但是王占据的位置不是控制性的，而是属于从属地位的。从这样的两个遗址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啊，东汉以前华夏聚落的中心元素的变化。王鲁民教授还特别谈到了一个词，明堂。 我们古代文献上呢，有一种建筑，它的平面啊就应该造成亚形，这种建筑呢就是所谓的明堂。明堂这个东西也是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可能从汉朝的时候大家就都已经说不清楚明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了啊。到现在南方可能都有一句俗话，说你一个人搞不清楚，说你搞什么明堂啊，那就是这两个字，因为这个明堂几千年就搞不清楚。明堂呢，古书上有明确的记载，这明堂呢上圆下方，当然这个基础我们看不到上圆下方的情况了，但是他说堂四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房子四边都往外突出。明堂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呢，太阳可以照到它的南部的地面上，直接照到南部。都过去我们到了唐朝的时候，武则天造明堂那就造一个大房子啊，是完全是一个房子啊，但是古书上都说啊，这个明所谓的明堂就是它南边不设墙啊，南边不设墙，这个太阳可以直接照在堂上。堂是什么？堂就是中国古代的啊建筑上通常都有的台基啊，就台基。这是明堂呢，明堂本身实际上是从大房子演化过来的。我们说的绕口一点，是从 外方形轮廓，内色四柱的，内部对称设置四柱的啊，这样大房子衍生过来。 简单回顾一下前面节目当中我们谈过的重要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的江寨遗址啊，它呢是一个中心的聚落，多个族群组成一个中心聚落，而族群的核心是大房子，这是一个带有公共性质的建筑物。到了之后的大地湾遗址，这已经是古国的都城的雏形了。大地湾中心区可以分为两个单元，这两个单元分别是具有氏族公共色彩的明堂，以及王直接占据的包括长朝、秦宗庙在内的宫殿。两大部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但是王占据的位置不是控制性的，而是属于从属地位。夏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的时候，前面说到的明堂和宗庙已经和之前的大西地中心区的位置啊相互调换了。这样的位置调换说明了当时的天子和他自己的直系祖宗的祭祀已经取得了最重要的祭祀地位，但是还要迁就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含有某种原始民主制的内容。所以宗庙的整个规模要远远小于明堂的一组。大地湾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相比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大地湾这样的一个中心区，它是靠自然的东西，比如冲沟、断崖、山坡来限定出的中心区。在二里头遗址是完全用人工强制性的城墙把这些东西围在一起，这就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空间控制。这种变化无论从各个层次都显示出来当时的社会组织框架发生的重要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也在变化，商代取代了夏代，但是他们在文化上是一致的。明堂的规模有所减小，但是明堂在整个祭祀活动当中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优势地位，还是特别明晰的。但是从明堂位置的变化以及规模大小的变化，也能够让人们感觉到帝王的权威在一步一步的上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重点关注点是周朝和秦朝的一些情况。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继续安排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重点介绍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下面请继续收听王鲁民教授的讲解。 我写这个《营国》这本书呢，这个对这个牵扯到一些新的说法但是新的说法呢，要想展开呢，也不可避免得参考很多旧的东西旧的东西。在那本书里呢我当时我们知道西周的西都一般我们现在都认为是由封号两京构成的构成的。那在那本书里我仍然采取的这种做法就是说西周西都是在风水的两岸一边是封京，一边是号京那么这个做完以后呢，书都正式排版复印了，我发现还是这个说法传统的说法可能有很大问题，和这个发掘出来的铜器的铭文进行结合呢，那么我们认为西周的西都并不是封号两京构成的而是由五邑构成的。那么起因呢，是我们在上个世纪初这个发掘出来了一个这个叫方京这样一个名字，在很多青铜器上我们看到方京这样一个词儿。方京究竟是什么过去人有很多争议，那么我经过考证，对方字本身，方是一个很怪的字， 进行仔细的分析，我指定方经就是明灵台啊，是周文王啊创造的一个祭祀建筑。这个建筑呢是从明堂啊演化过来的啊。灵台呢啊，蒿经呢是明堂啊，是明堂。灵台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它是从明堂化过来的。那么丰邑呢，按照考古发掘和基本的这个遗址一些传统的说法，我们认为呢，所谓的丰邑就是在灵台的正南边啊，正南边。它和灵台的对应关系啊，丰邑和灵丰邑里头也有周人的宫殿和宗庙，古代文献都表达得很清楚。所以说丰邑和灵台的关系呢，整个的就是我们在大地湾看到的那个中心城的关系。而蒿经呢是明堂啊，那么过去都是认为蒿经和中州是一个东西，我经过考察呢，我认为中州是另外的东西。中州就是宗庙，西周的周人的宗庙区啊，宗庙区和蒿经，蒿经是明堂，这样一个对应关系，就是我们在安阳看到的小屯殷墟和环北商城的关系。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周文王建的第一个完整的聚落啊。周文王去世以前规划了蒿经啊，实际上也暗示了中州的建设啊。这个建设呢，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要取商人而代之的这样一个，他要建造一个和商朝同样的都城啊。那么这个活周文王没有能干完，最后是周武王啊把这个事儿给干了啊，干了在这儿修了在蒿经啊。那么到周朝的西周的末年呢，西周的西都实际上是由所谓的五邑构成的啊，五邑构成的。五邑呢就是中州、蒿经、灵台区啊、丰邑区和这个地方是周人的墓葬区啊，墓葬区。说这个地方是叫小昆明池，这一带应该是周文王、周武王埋葬的地方啊，埋葬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专家提到说是近些年啊，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丰经就是丰水流域这个都城有可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没那么重要啊，没那么重要，而是到岐山。啊，所谓周原上的那些遗址更重要，因为我们在周原挖到了大量的遗址，挖到了很多青铜窖藏，而在这个地区，啊，现在考古发掘所获甚少。那还有人说，那个洛阳那儿也是假的，也没挖到东西，也没挖到东西，为什么没挖到？那么我们从这个地理情况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在周朝以后，这些周人的京都是经过后来朝代系统破坏的，所以说你在那儿挖不到东西，这是挖不到东西才说明它是重要的，它是真的啊。这是我们比较的图。这灵台是从明堂来的，丰邑里头有宗庙，有这个周大王的庙啊，有王祭的庙，这是完全对应的和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也很清晰啊，这也是完全对应的。中州呢，那就是这个宗庙区；蒿经呢，那就是这个啊区域。正是因为原来这个大房子是聚落中心的一个东西，它和水体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啊。正是因为在安阳出了这件事儿，所以说他把他的这个东西移到了这个环水的南边，这个地方是沟渠比较丰富的地区，所以说造成了我们后来的明堂周边要弄很多水啊，要弄很多水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尊重自己历史的这样一个国家啊，对自己祖宗做过的事儿是很当回事儿的啊，很当回事儿的啊。那么大邑成周呢啊，实际上当时周人建了两个都城啊，为了控制中原，在洛阳啊夷洛地区建立了另外一个都城，这个都城呢就叫大邑成周啊，大邑成周啊。 那么我们50年代在洛阳考古发掘出来了一个城址，这个城址的规模呢是和周代的礼书上说的啊天子之城方九里是完全一致的啊，完全一致的。从城墙挖下去也挖不到晚的，挖到的可能都是商代或者周代最早期的一些遗址。那我不知道，要按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只要挖到了这个底下没有更晚的，我们都现在的人都倾向于把它说的早，当时的那些专家都比较这个矜持，都说这东西应该是东周的东西啊。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东西应该是西周的东西啊。我们那个有中科院有个许英杰先生，他也主张的是西周的东西。那么西周的东西呢，那么这个城墙，这一段城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然还是比较复杂了，就是在那个洛阳挖到的那个城墙的大体轮廓啊，大体轮廓。我们推测呢，中间是宗庙，在这个地方呢，有明堂、灵台和朝廷，啊，这个推测从哪儿来呢？是从啊这个晋人的首都啊这个和赵邯郸的王城推测来的啊，当时的啊这个。当时的大邑成州，西周的大邑成州的情况就是这样，就这样。它实际上是也是就是啊，这个商朝人在环水的作为的一个翻版，一个翻版。只是因为他们发明了灵台，他就把灵台呢单独再做一个区。他们的明堂是和商朝人的明堂是不一样的。商朝人的明堂是从单面进入进行举行礼仪的。这个周人的明堂从四向进入举行礼仪的，所以说他就不适宜和朝寝并在一起安排，所以说他要各做一个区域进行安排啊。那么这是我们对大邑成周的一个推测啊，对推测。那么周朝后来到东周以后就衰落了啊，平王东迁以后，那么这王室非常卑弱，是吧？那么在这样一个地区支撑一个王城非常困难啊。那么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灵台、明堂啊、宫殿之类的东西放到啊这个靠近这个区里头啊，用一圈城墙把它所有东西圈起来啊。那这样一个城址形态呢，实际上啊我们在这个后来的春秋战国的城市中间啊，也可以屡屡看到啊，屡屡看到这样一个构成，实际上是啊，周朝实际上是延续了商朝的一个变化。那么刚才我们推测啊，这个在这个王城组合中间呢啊，这个地方是明堂，这个地方是灵台，这个地方是朝寝，这是宗庙。在这样一些最主要的元素中间，我们你会发现这个朝寝天子进行日常行政的场所是最靠边的啊，是最靠边的。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我们看到的另外的做法啊，另外的做法就是在啊赵邯郸他有个王城啊，根据这个王城里头的建设遗存的分析啊，我们可以啊明确的判断，这个地方是灵台，这个地方是明堂，这个地方是朝寝，啊，结果呢是明堂，啊，成了最靠边的东西，而啊这个朝寝啊在是处在宗庙和明堂之间，带有聚中意义的这样一个场所，这种场所呢啊这样一种改变呢，实际上。啊，这种城池的主要要素的安排逻辑，实际上进一步啊，比起来商朝那个情况啊，又进一步的凸显了啊，统治者日常行政在整个国家权力建构中间的啊重要地位。 正如前面王鲁明教授所介绍，在周朝时期，统治者意识的转变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东周以后，周王室日渐的削弱，外部的挑战不断，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出现了王城的雏形。 比如说为了安全，就将周大成的城墙在西南部向外拓出，使原本那些不在大城之内的设施进入到王城之内。而这一切的变化都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统治者日常行政在整个国家权力建构当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要关注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的变迁。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继续安排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次播出的是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变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主讲人是王鲁民教授，他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在前面的时间当中，王教授通过出土文物的考证以及丰富的史料记载，跟我们大家已经介绍到了夏商周以及更古老的一些聚落的中心元素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商朝的一些内容。 秦显阳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讨论。那么我们经过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实际上说的再复杂，就是秦显阳整个的布局是和我们在偃师长城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也是两条轴线，一条轴线是宗庙，一条轴线是宫殿在很有意思的是，在整个的秦朝的相应建设的文献中间，我们看不到明堂这个词儿的出现那也是这个秦文化特别区别于它其前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两条轴线呢，当然还暗示了某种权力的平行性。在这个秦始皇当政以后呢，秦始皇曾经在这两条轴线之间，在宗庙和当时最主要的宫殿章台宫之间建了另外的一个叫信宫，信宫就是他施政的场所这是可以说是中国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把天子的宫殿放到正中间的一个尝试。但是呢，这信宫建了没两年这个秦始皇的身体就很不好了所以说他就很快的就把信宫又改成吉庙作为他死后供奉他的地方。而在这个吉庙的东南方大建阿房宫，作为后世帝王施政的地方，仍然把整个东西恢复成了原来的两条轴线那么汉长安完全可以说完全沿袭了秦显阳的做法，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不同，那我们就不细说就是沿袭了秦显阳的后期的最终的做法虽然未央宫非常宏伟庞大，但是呢，它并不占据着长安城的中轴线，它是占据着长安城的西南角。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由于秦王朝啊一个大统一的啊中央帝国的建立啊，这个可以说皇权意识文官系以文官系统为支撑的这皇权意识啊被激发出来了。说到了汉朝的啊这个汉成帝即位以后，当时的一些重要大臣啊匡衡啊张谭啊都提出来新的说法。这说法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天子的都城，在天子的都城里头，祭祀系统应该以天子为中心，围绕天子来进行建设，而不是你天子跟着祭祀设施来安排你的王宫。那这是从理论上给王宫聚中啊宗庙以及其他设施都作为辅助啊原件的啊一个理论性的说明啊。它最主要的说法是天，他没说宗庙啊，直接说宗庙太难听了，是吧？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话。祭天，天的祭祀场所啊都要跟着你天子的啊位置来转啊，不是你天子要跟着天来转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啊这样一个。但是这种提出来以后，显然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争论，一直反反复复，一直到了王莽时期啊。王莽是新朝，确实他有很多新的做法啊，才最终啊利用汉长安的格局啊，形成了啊在一个局部形成了啊天子宫殿聚中左主右舍啊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这个结构呢啊可以说为后来的啊我们以后的都城的设置啊做了一个样板啊，也促成啊在这个时期逐渐被人们认可的考功绩中间的关于营国制度的说法最终被整个社会认可啊。东汉洛阳呢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啊。总的来说呢，最终啊它是采取了以天子为中心来安排主要的啊设施的这样一个做法啊。可以说嘛，我们大致的说一下呢，就是从这个啊这个远古开始，我们从一个带有公共性的我们的聚落，从带有公共性的中心设施，最终逐渐的变成了啊经历了一系列曲折，最后逐渐的变成了以啊考功绩说的那样一个啊这个主导元素的组织形态啊，提供了这样一个啊以实军主导啊进行权力建构的空间框架。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啊，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前面听过王鲁民教授详细讲解东汉以前华夏聚落中心元素变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呢，我们也收集了一些普通听众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普通人都有哪些问题，而王鲁民教授又做出了怎样的回答。 王老师您好，感谢您的精彩的分享啊！我的疑问其实是就着您刚才的一些线索，其实您从头到尾一直是一种用很简略的方式提了一些，比如说远古民主啊、公共事务啊，包括其实从公元前距今6000年到今天王莽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的结论就是说公共事务它的建筑形态被慢慢的边缘化，然后但是就是说和统治者直接相关的这些远祖近祖的一个祭祀实际上是在加强和巩固过程当中。那么我很希望您把这个层面的东西再展开一下，我觉得建筑不单单是建筑嘛，它 它会有很多其他意味和很多其他层次的一种蕴含的东西在里边。很想听您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哲析和这个讲解，谢谢。 这位女士提的这问题，它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这个我现在专注的这个时期呢，就是东汉以前，确实经历了像你描述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呢，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份，实际上我理解就是，对于这样一份遗产，我们如果就这件事儿说这件事儿，它也是就是这样了，但是就这件事儿，这是我们的遗产，就这一件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去说它？我又记得前些年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些哲学家说出来对中国传统观念或者传统做法的叫做创造性转换的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是不是就是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面对这样的遗产，在我们的现在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怎么能够对我们现在的空间设置，对我们的建筑安排，或者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塑造能够起一些产生一些正面引导的东西出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这是做建筑设计的我觉得写这本书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想法，当然我最关心的是考古学者、建筑学史学者对这本书的意见。我最希望人家看的呢是做设计的人，这样一个逻辑怎么能在现在的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转化成我们这个环境塑造的正面力量，给我们理解环境提供这个不同的或者更为细致的文化途径。我觉得这是需要建筑师努力的。对于我这个把自己撇清一点，我其实很多年不做建筑，对这件事儿考虑起来好像是觉得非常的捉襟见肘。 请问王老师，就您的题目说说吧，您这个题目是以东汉为界的，讲东汉之前，那么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界限呢？是不是东汉之后它又有什么新的线索，旧线索是不是被打断了呢？ 到东汉呢，中国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实际上从西汉就开始，汉武帝通西域，西域着空，到这个东汉呢，我们实际上佛教这样一个非在文化上非常有影响力，在我们的对我们的文化很多部分进行了重塑的这样一个力量的进入你比如说我们国家原来没有道教是吧道教就是在佛教的基础上，我们所谓的儒释道的格局实际上是在佛教进入以后，这种格局才慢慢的显示出来。实际上是到了东汉中国，在这之前我们或者可以把这些作为理解成我们中华文化的华夏文化的本点，后头的呢就是开始我们民族一直经历了不断的外部挑战对我们的文化进行了重塑不断的改造重新构造，那么它的路径就非常不一样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到了东汉到西王莽时期，考工记已经被接受，他对都城营造的做法已经被普遍接受，早期的那个东西已经可以说做了一个对早期的东西做了一个了结正因为这两个因素存在，再加上刚才我提到的后世对前朝都城的系统破坏，实际上使得我们到现在对早期的情况就不了解不了解那么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开始就谈到这样一件事，我们现在中国49年以后这个考古发掘成果特别突出，特别是近30年来这基建活动很多，开挖地面很多，但是我们中国已经挖出来的古代的都城就是东汉以前的都城有400-500座就是城池不是都城，城池有400-500座，但是呢按照考古界的比较 中垦的这个说法，我们在这些城池中间看不到他们在把它做成某个形状的时候遵循了什么原则，看不到规律性啊。那这本书呢啊，就是要解释这个规律性。为什么看不到规律性呢？就是因为考工记在那儿挡着，考工记在那儿挡着，把所有的人他都想把他解释，只不管方的原则，他先往考工记上说，看见一个东西先往考工记上说，这说明了就是这个时期用考工记的出现，实际上就把前头就给断开了啊。刚才说后头的路径是和前头路径是非常不一样啊，并且前头后头的制度层面的转换还没有前期这么复杂。 哎，王老师您好，就是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是在商周以前那个有一些特定时代挖不到一些什么东西，应该提到是有后面人做了一些系统的破坏，这个你们能不能再展开一下，给我们讲讲他是为了什么一个目的，或者是说他破坏主要破坏是哪些东西？ 实际上对商朝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看到系统破坏的这样一个迹象，主要是可能是秦汉对周朝的东西进行系统的破坏啊。那么主要的表现实际上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说了，你现在你跑到我们认为都是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风水两岸挖不到什么东西啊，你跑到明明白白的说得清清楚楚的大义成舟的基址上，你挖不到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为什么找不着，当时都建得很雄伟的东西什么都找不着了啊，并且呢被指定为周王陵墓的地方现在叫小昆明池啊，是个坑原来坟咱不说那时候的坟一定是突出地面的，至少他不会把它挖成个坑是吧啊。那个过去在蒿荆这个位置那是明堂的位置，现在是大昆明池，也是个坑啊，也是坑。而这个明堂它要有个堂是台基，是高起来的啊，那么都被挖成了坑。这些迹象呢都表明确实进行了系统的破坏。那么为什么要破坏？实际上那么我们说古代的这个从古代的文献中间看，就官方的这种说法就是我征服一个国得把它的社把它给改了，叫富其上柴其下，因为社是祭祀农业之神祭祀土地之神的场所，那农业要想丰收你必须得接受天上的阳光雨露是吧你必须得植物得吸收地下的水分植物养分是吧，那这个所以说社呢一定是一个土的东西啊，顶上啊不能盖东西啊，一有东西就挡住了阳光雨露了。我征服一个国家我叫富其上，在它顶上盖个屋子，柴其下，在底下挖了塞进去柴火拆进去木头阻断它的根系啊，那么这就是这种东西呢实际上已经暗示了那时候它会针对敌国的这样一种祭祀措施采取一种使它的祭祀活动不能实现的这样一种破坏手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系统的挖掘很可能就是在当时我们后世的这样一些风水的想法，比如说挖断龙脉啊这样的东西可能已经存在，只是现在文献上不是很明晰而已啊。 王老师你好啊，我是前一段时间也是听到朋友推荐您这本书，然后特地买了过来看，因为我也是对就是中国起源时期的一些城市形态有兴趣，然后呢我们在通过一些文化学家的这个研究啊，就在商周统一的这个王朝时代形成之前呢，在中国应该是一个方国时代，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浙江的良渚这个遗址呢，它实际上是方国林立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遗址，您讲到了里面就是它核心区的这些文化要素它的一个构造的一个特点， 那么能不能再讲一下，就是因为同时期还有其他的这些方国，就不知道您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研究啊，就是其他的这些方国他们的就是核心聚落，就是聚落布局的一个特点，是否也符合您前面讲的这些特点呢？ 过去呢，我们认为中国就是文明社会啊，文明社会的成立啊，从西方人就很保守，现在就是到商朝中后期，那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可以看到安阳挖出来的宫殿，是吧？可以看到大量的甲骨文，这才是真正的文明的确立，就是首先是有国家的出现，或者是广域王权的出现，啊。那么我们做夏商周工程呢，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夏代，啊，已经是王朝了，而王朝就广域王朝的出现，啊，那么就有王，就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啊王城，啊，有这个中央的王国，边上有方国。我现在呢是大概这样看。过去在这个古书上啊，有一句很不起眼的话：“天子周城，诸侯宣城。”什么叫周城？什么叫宣城？就是周城呢，是天子才可以把你的城墙四边都给封起来，建的完整的一圈城墙，形成一周啊，形成一周。诸侯呢，宣城，宣城是什么意思呢？叫缺南面以备讨伐也。你要把你的城墙南边单独不建啊，或者就是只建三边，留下来一边干什么呢？你犯错误的时候天子来讨伐你方便。这种宣城呢历史上有没有呢？那么唐朝人就说这是孔子设法若此啊，这是孔子编出来的想出来的合理的一种合理的法度，是吧？实际上是没有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就是刚才那位女士说的，在余杭就是杭州市了啊，杭州市挖出来的这个平遥良渚古城址，古城址上我们明显的看到，在它的南面有连续的啊，少则80米，大到差不多150米的四个连续的大豁口。这大豁口的基础呢，那个脚步都是直角，非常明晰的直角啊，这说明这几个口是专门留下的啊，这几个口专门留下的。那这几个口可能不可能是当时南方水多是给水倒流的位置呢？不可能，因为在这个豁口的南边大概500米有一条连续的窄长延续几百米的巨柱遗址，正好封住了这个豁口啊，正好封住这个豁口，那就说明了这个豁口是专门留下来的。留下来这个城虽然它不是整个南面都缺了，但是它确实在它南面留下来重大的防御上的弱环啊，这个城就是宣城啊，这个宣城。那么这个是宣城，这个城址早到什么时候？人家往早说可以说到距今4800年，我倒倾向于距今4500-4600年的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就比夏朝要早500年以上啊。它有宣城是什么意思呢？就宣城它就承认有一个人啊，比他大的人，这个人可以合理的对他动武啊。那么合理的对他动武，就说明他是一个方国啊，他是方国，他是诸侯之城，诸侯之城。这个城足够大，这个城在发掘的城址里头它达到了2个多平方公里，2个多平方公里比这个比就是偃师商城都大，比和郑州商城一样大啊，一样大。这么大的城在当时的长江太湖流域，它的形态恰好采取的是西南突出，中间设置高台的这样格局。这种格局我们讲了，这种格局的逻辑只有在使用半穴居的地方才能产生，那就是它西用的是黄河流域的文制度，那就说明它啊可以大致的推当时确实存在一个在黄河流域一个存在着，它承认它对它有啊